尽力，竭尽能力。穆特雷特勒，穆特雷特勒，穆特雷特勒，穆特雷特勒，穆特雷特勒。粗，摸，摸，摸，摸，摸。地，大地，土地，拿，拿，拿，拿。地球，奈木木虎，奈木木虎，奈木木虎，奈木木虎。七，拿蛋，拿蛋，拿蛋，拿蛋。七十，七十个，拿蛋主，拿蛋主，拿蛋主，拿蛋主。炕，拿汗，拿汗，拿汗，拿汗，拿汗。停止，止住。拿堪别，拿堪别，拿堪别，拿堪别，拿堪别，拿堪别。舅父，舅舅，拿克出，拿克出，拿克出，拿克出，拿克出。用在动词祈使式的后边，表示两种情况兼而有之，即又、那库、那库、那库、那库。遇着什么什么就怎么样，碰见什么什么就怎么样。南不害，南不害，南不哈，南不害，南不哈，南不害，南不哈，南不害，南不哈，南不害。脏，污秽，肮脏，不干净。南土混，南土混，南土混，南土混，南土混，南土混。毕竟，到底，终究。那让你，那让你，那让你，那让你，那让你。细的，纤细的，细致，精细，详细。哪儿混，哪儿混，哪儿混，哪儿混，哪儿混，哪儿混。